希望，给大地披上渐渐绿裳。你为是母亲的期望，给大地披上渐渐绿

向那远方，想看看城市的灯火和蓝色的太阳，当梦想成真，走进宽敞的机舱，俯瞰天外世界，止不住热泪盈眶，步步被梦，草声的脚步还在回响，啊啊是。 花朵在芬芳。它有着生命祈求的梦想，它有着日月轮回的沧桑。到底是谁的呼唤那样真真切切？到底是谁的心灵那样寻寻觅觅？我神奇的旧宅，我人间的天堂，你把那童话的世界我铺满高原。我 想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鸣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牛羊肉圆，落边城。